这这个积雪深度达到了1.8米。 嗯， 那这个是大的，是这个大的积雪深度，像咱们国家的北方，你像漠河在有些冬天邮寄冬季能遇到这个情况。 嗯， 并且发生了这个雪崩，像这个雪崩这个事件的话，那么对大家也可以说是外出的话，这个影响的非常大，这个应该是危害非常大。 嗯， 这另外我也看到，那么在这个天气看来，未来一段时间，还有小雪或者小雨天气，小雨的天气，这个这一带呢，看来这个雨雪的持续时间比较长，都没得4-5天的时间。谈这个平原山区的气温当然很低了，这个平原地区我看这个气温都不是那么太低，最高气温应该是在10度左右，最低气温4度左右，是这么一个情况。山上大概是零下十几度，这么一个情况。 嗯， 另外呢，在俄罗斯的远东这个地区，也因为暴雪的缘故，造成了机场关闭，中小学停课，道路部分道路封闭，这么一种情况。 嗯， 那么现在这个情况，我刚才查了一些相关的信息，没有再进一步的报道。反正这些地方的天气应该是非常恶劣的，并且在这些大雪的过后啊，反正小雪也不断。 嗯， 那从咱们这个亚洲来说，我看了在东亚，这一带，你像首尔、东京啊，看了未来，就是这个韩国和这个日本，这个未来几天看来就会迎来一个小雨小雪的天气。它这一带，这个降雪雨夹雪的也得持续个四五天的时间，反正这个双休日都是在雨雪当中。这带啊，对，这带的气温我看着，你像这个以这个首尔这个地方为例，今天还零下14度，到了明天一下子升到零上1度到零下2度了。 嗯， 那么这个情况跟咱们这代的这个升温的幅度都差不多。 嗯， 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么在东南亚，在像菲律宾、马尼拉，这一带，都是一个小雨转多云的天气。那么今天小雨，明天、后天、大后天这几天天气都不错。 嗯， 这个气温在29到20度，看来这个在天气非常好。 嗯， 来的这个印尼的雅加达和这个，看来也是一个持续的小雨天气，这个小雨持续时间也比较长。 嗯， 像马尔代夫的马累也是阴雨绵延、小雨不断的这么一个天气。这一带的最高气温，最低气温都32到26度。即使未来一段时间它这个下雨不断，看来这个气温下降幅度也只有2-3度，这带天气就比较热了。 嗯， 大概的天气就这么一个情况，主持人。 好，谢谢张慧月老师。那么在我们最后呢，还要提示大家，出境旅行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一下，选择一些安全的地带，包括我们刚才提到说这个气温的温差也比较大，所以希望大家都能注意防寒保暖。谢谢张老师。 对， 张老师， 你有时候搞一个深度游的时候啊，对当地的天气，尤其是一些严寒的地带，大家一定要把这个天气了解清楚，或者上网查，或者通过我们专家跟你查，这个都可以的。 特别贴心，所以我觉得每天锁定咱们环球旅行家之前的这个全球的气象预报， 听听气象专家的介绍。对， 对，谢谢张老师。 不客气，好，再见。 再见， 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裆，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场，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旅行是一个动词，分享分享是一种仪式。 大家好，我是行走的二次元刘 铮，我是无二之旅的联合创始人蔡韵 Eric。 大家好，我是飞来飞去的黄念华。 大家好，我是抬头看风景 NoNo。 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我是背包客小鹏。 大家好，我是。 现在达人订阅号。 北京时间中午的1:09，环球旅行家达人订阅号，欢迎各位的光临，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在我们达人订阅号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刚才天气连线的专家非常贴心的提到了一个地方，就是在欧洲的法国阿尔卑斯山附近。其实说到这个雪资源，我想可能大家在北京盼雪盼的时间太长太长了。 对 啊，很多人已经迫不及待的去了崇礼，去了东北。但是呢，如果是在欧洲出行的朋友，他们非常有这样的近水楼台的机会，可以跟雪，刚才我们的嘉宾讲叫粉雪啊，有亲密接触。那今天我们到底嘉宾是谁？要说哪里呢？最近一段时间最热的一个地方，就是前来中国访问的一位，对，马克龙，来自法国的总统。那么今天我们的嘉宾同样也是来自法国旅游方面的专业人士。 我们请一下小楼，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法国旅游发展署的小楼。 小楼，这次这个马克龙总统的来访，确实在中国也是掀起了一阵热潮。 是的， 他的第一站是去了西安吗？ 西安， 是的。 然后当时西安正好刚刚下完大雪。 对，那天呢，这个西安的很多朋友都说啊，这个马克龙来的真好啊，一个是瑞雪的到来，另外呢，这样的天气使得这个西安呢，使得整个的这个秦岭啊、关中平原啊，都得到一次洗礼。而且我刚才说他这个原因一提西安，他是冲着我说的啊，因为我在西安的时间比较长嘛。所以呢，马克龙总统到访了西安的很多地方，比如说兵马俑、 兵马俑，是的 啊，这个我都非常熟悉啊，我也是前几年才去过，算是打了前站。然后马克龙总统这回到北京之后也有几天的这个访问的时间， 是的啊。然后他也去了以前的中法大学呀、然后故宫啊等等，这些都去过。 你看这个来而不往非礼也，是吧？他来了，这个 咱们也得去啊， 觉得法国又是一个新的目标，新的计划了。 而且他这次来呢，对中法之间的这些友好的互通也是非常促进的 啊。对， 包括对旅游方面的，我相信因为之前就已经对法国旅游的这些简化的程序已经非常的这个推进了很多，那这次呢肯定是更方便呢大家的出行。 那刚才既然你先提到了这个程序方面的事情，能不能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发展的过程？原来在很多很多年前可能还是比较麻烦一些啊。 是的，而且以前递交材料可能只能需要到北上广这些大的城市。那现在呢，在全中国大概有20多个城市都可以直接送签，而且直接扫指纹都可以。 有没有那种就是我们经常会听说欧洲某个国家开那种就是快速的哈、 快速通道， 就是 现在其实根本不需要快速通道，因为它48小时就出签了。 哎，我这个话就是说给某些其他国家听的啊，有一些国家这个收钱收的比较高， 对，其实现在它有很多的，它虽然也有那个就是快速 VIP 的通道 啊， 但可能是方便，比如说大家预约，就是说我想约到周日的某个几点等等这些。 哦， 其实 特殊情况， 对，特殊情况，其实提早在网上预约，本周之内都可以约到。 所以这是在程序上的简化。那程序一简化呢，可能就会更促进很多的游客说，哎，这么简化，我就赶紧去一趟。 对，这个小楼今天作为咱们的， 不需要提前做很多计划。 达人，对，要帮助一下大家。 对 啊，其实我特别感兴趣的就是，我听说小楼要来，几天脑子里想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法国这么多年啊，其实中国游客去的很多很多了。有很多朋友呢是有主题的目的的选择的，有在这个季节当中滑雪去的，对吧？ 对， 这是毫无疑问的。 是的， 还有很多朋友呢第一次去，那可能要感受一下浪漫之都啊。也有很多人呢觉得法国，我们在这么多年里面，你们的这个旅游发展署确实是也向大家推广了很多新的一些出行的方向和线路。甚至有人可能对环法自行车比较感兴趣的，也会走他们的那样线路。 对， 那这么多年在小楼你的经验当中，中国游客喜欢去法国哪些地方？你有没有一些这样的概念给大家介绍一下？ 点击率最 高的，对， 其实当然点击率最高的还是巴黎。但是呢，其实现在巴黎，然后法国南部以及这个城堡区，对于中国游客并一点点都不陌生了。那更多的很多的这个新的这些年轻人和这些更专注主题的旅游的这些人，比如说像亲子游、美食美酒、文化遗产等等，这些全部都已经凸显出来了。他们有很多地方专门是走法国的文化遗产。那还有人更深的，比如说他想走这些法国的徒步旅行，然后法国的宗教旅行，然后法国的这些红酒旅行都有。 这里面让袁一选一个的话，刚才他说的这些，你愿意选择哪一个是你的最大的兴趣？ 可能是美食美酒 酒吧， 美食美酒。 但是我觉得可能美食美酒要配一些阳光，然后温度不能太低，所以我觉得冬天可能暂时不能把美食美酒作为一个选择。 嗯嗯。 小楼觉得说美食 其实并不是， 小楼马上有意见。 其实并不是，因为法国每个地区都有自己不同的特色的美食和美酒。那比如说我们冬天，即使去寒冷的地方，也可以尝到美食美酒。但法国并不是说只有说冬天我只能选择去寒冷的地方，那它冬天还可以去，我稍后可以给大家推荐，让你能感受到一年四季温度的地方。 嗯嗯嗯。 哦， 很神奇的地方， 这个是的。那我们先来说冬天的法国的雪资源好了。 对，其实法国冬天呢最有特色的就是它的这个滑雪场，它的整个阿尔卑斯山，靠近阿尔卑斯山脉有几百个滑雪场，而且它都是互通的。比如说我从这个滑雪场可以 ski in ski out 到另一个滑雪场当中。那从比如说我从、这个、 是滑着我就过去了。 是的、就是说它可以滑整个一天，但是有可能比如说我从这个小镇一直已经滑到另一个小镇了， 就是交通工具是雪板 啊， 明白了吧？ 啊，省了钱了，这不是？ 对对对， 是的。而且它整个的这个阿尔卑斯山脉的最高峰就在法国 啊。 它的勃朗峰，勃朗峰是在法国这边， 是在法国这边，是在霞慕尼的这个小镇。而且其实我给大家告诉大家一个数字，因为其实马上这个冬奥会大家也都比较感兴趣， 很接近了。 对，因为法国是第一届冬奥会的举办地。 嗯哼， 哦， 而且同时法国是举办冬奥会最多的国家，它举办过三届。 等于冬奥会的发源应该是从法国开始。 是的，而且同时这三届冬奥会全部都在这个大区。 不说，我一直以为冬奥会肯定是起源于北欧，我老这么想。 对呀、因为感觉就是雪资源好像没有觉得法国有那么丰富，肯定是有，但是没有想到，可能是因为法国的其他元素遮盖了， 对，丰富了， 对， 还有法国人。法国人爱玩。 是的，其实法国人的这个浪漫渗发在他的骨子里面，同时他的这个骨子里面包括他的爱玩，然后爱浪漫，爱艺术，爱就是他把这个所有的这些法式的这种生活的点滴都融入在他的那个整个的这个生活的一点一滴当中， 统称就是热爱生活热爱世界。 对，那天来说瑞士的嘉宾怎么说来着，对于他们瑞士人最大的惩罚就是他们隔着山可以看到对面的法国人， 说给我们旁边安了一法国。 对，真是太讨厌了。他们觉得全世界其他地方都不如他们瑞士，但是唯独看法国还是有一点艳羡。 是，其实阿尔卑斯山的对面就是它隔着一个条湖，湖的这边就是法国。而且它这个整个阿尔卑斯山跟瑞士和意大利都是连在一起的。 所以有很多的雪资源真的是这三个国家尤其是瑞士和法国共享的东西特别多。 是的。我不想说其他国家，但是其实我们很多人一想滑雪可能会去瑞士啊，或去其他的国家，但是其实法国的滑雪资源是非常非常丰富的，而且有法国有适合不同等级、不同价位、不同需要的这种滑雪场。 给大家说说吧，因为你刚才说这个 ski in ski out 就是直接用雪板就可以穿梭在不同的小镇当中这种方式，你会推荐从哪儿入从哪儿出？ 其实如果我给大家介绍，就是其实法国有很多的比较有名的地区，那比如说像法国的三峡谷这个地区，那这个地区呢就适合各种，比如说我想住这种皇宫级酒店的这种，我就需要说我就想一个人住一个这种沙赖，他们叫沙赖叫就是小别墅这种的，他可以从这个小别墅直接滑出去，那晚上他可以坐这缆车直接回来。它可以滑到另一个城市，但是它城市每个雪场之间，它这个整个三峡谷，会有几公里或者几十公里。 所以我就特别感兴趣的就是，你看在这个普通雪场里边，你大家都觉得，大小是决定这雪场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吧？就不够长，雪道不够这个多，这。解决了一个好问题，也解决了一个特别现实问题，就是从这个雪场一直滑出去，滑到另外一小城市小镇上去。 对，它是这样，整个这个地区是全法国乃至全欧洲它整个这个设备最先进也是最全的。为什么？因为它的这个索道是最长的，它整个索道几乎你滑到几百公里，就是可能我记得好像是200公里左右，它都有雪道之间就是 像一个 缆车之间， 一个滑雪网 接驳。 是的。 那这个途中安全问题是有保障的吗？ 对，法国是这样，在它的这个滑雪场当中，你每次买这种 package 所有的这个它都有保险， 嗯， 然后呢它所有这些缆车啊等等这些它一定都会提前告诉你说一定要注意安全怎么样啊等等，这些全部都有人去帮你、 嗯、 帮你检查等等这些。 嗯， 刚才一讲这个就是滑的那么远的距离，我就想这中间还得有点驿站啊。 嗯，补给一下体力。 是的，是的、嗯。而且它整个这个法国最有名的这个滑雪学校 ESF 也是在这个地区、嗯。那中间比如说你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找这个学校的老师啊，或者是救助的人员啊等等这些，全部都在这个整个的每个雪场几乎都有这些。 嗯嗯嗯。刚才你在节目开始之前跟我们提了一句说，在法国你看到的雪，那个雪的质量叫粉雪啊， 是的 啊，我们经常会说到雪场质量的时候要提到这个词。在法国真的是就是在那些雪场，其实这是随处可见的，很普通的是吧？ 嗯，其实是这个法国的雪是纯天然自然的雪。嗯，因为我刚刚一个月前刚刚去过，嗯、大概这个雪 一月前的状态，雪的状态已经是 一米左右， 已经可以 哦，已经是 完全可以滑了， 是的。 哦哦， 所以法国的雪场基本上是从每年的几月份开始 开放？大概从十月份到来年的三月 到四月。你看红叶的时候，那边正在滑雪。 哇，而且持续时间将近半年。 是的，它的大概从十月份开始，一直到三到四月份都可以滑。 嗯， 所以它这个每年的这个雪场的定的量也是很多人就今年就定了明年的这个。 哦， 滑雪的计划， 滑雪的计划，对。 小罗自己怎么样技术滑雪？ 我以前滑，现在有点滑的比较少了。 现在特别忙啊。 是。 那雪场整个在法国，我们知道它不仅仅是就是说在上面滑雪啊，其他的配套可能也很重要。 是的，而且这个法国的滑雪对他们来说感觉是，就是像我们骑自行车一样。他们的这个小朋友大概我前两天采访了一个小女孩，她说她在她的这个采访当中，她说了一句话，她说我刚刚会走路，我就开始滑雪了。 嗯，经常可以看到那些外国人的视频，就是爸爸在雪板上，然后就是拿着，你知道吧，拿着一个两三岁的孩子在手里玩。一边在雪板上这么玩，所以他们接触雪的这个机会然后起点都非常的早。 是的，对于他们来说这个就是他们的冬季的一个运动，就像我们以前对、 嗯、 我们去这个北海滑冰车一样的感觉。 嗯， 嗯、就是， 因为他们这个离的这个比较近，所以呢这个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个冬季必备的运动。 嗯，先学滑雪去，然后回来再学走路， 再学走路。对。 刚才说到这个配套，我就想知道一下在雪场附近的这个住宿啊，比方说可能中国游客去他还有一定的其他的一些要求哈。 嗯， 这个住宿是这样，它呢分这个就是直接滑出去和直接这个，还有就是直接住在一个比如说像住在一个这个像比如说像地中海俱乐部这种俱乐部里面，或者说是这种酒店里面都可以。它有不同等级的，它有可能比如说包一周一星期就一星期一个月，或者是十天，或者是两三天的都有。 嗯 嗯， 那雪具从咱们国内带过去是方便的吗？还是说在那儿租会更方便？ 两种都可以。如果你买的这个机票它可以包含你这个 托运的这个 费用，我觉得还是带过去比较值得。而且还有就是很多的滑雪爱好者他习惯用自己的这个雪具。 对对对， 原因就是 但是托运 没怎么用过， 没有带出境过。但是出国这个事情就是还是根据机票的选择来。那你们在滑雪季法国这边会有一些 这样的政策 旅行？ 据我所知就是有航空公司它有的时候是包这个一件雪具的，就是一件这个整个把雪板都放在套袋子里面的这种。同时呢，如果你可以提前上网买，好像是40欧元，也并不是特别贵， 在航空公司的这个 package 里面可以 花费托运是吧？ 对，是的，可以花钱托运。 看起来这个去欧洲旅行可能很多人都有这样的要求，因为我听到不止一次不止一位嘉宾提到说托运雪具的事情， 因为很麻烦，它件儿又大又沉。 是的， 到了法国的机场以后，这个雪具它是有专人在带到酒店里，还是我们自己像普通行李一样？ 哎，这就涉及到了法国之后用什么样的交通方式。 可以把它带。 是这样，如果你订好了酒店，有些酒店呢它是有这种这个巴士可以运到酒店的。那同时很多人会选择自驾，或者说很多人会选择这种大巴车。大巴车到某个城市，然后再到这个酒店。 那刚才我们提到的，如果去你所推荐的这么一个区域，阿尔卑斯山附近的这些雪场，我们从国内从首都机场选择什么样的航班到哪个城市比较合适的？ 首先是可以 如果你看是不同的城市、或者是转机到里昂，是这个阿尔卑斯山， 从巴黎转机吗？ 对，从巴黎转机、北京巴黎到北京巴黎里昂、一般情况下像买这种航空公司的联票，它这个中间这段距离都是送给大家的。很多航空公司都是选择整个法国境内的都是送给大家的，比如说我可以选择去马赛呀、去其他的城市波尔多啊、或者等等这些，它中间这段都是送给大家的，同时它的行李也是联运的。所以我们不需要在巴黎取行李， 这个方便 直接拖到里昂、或者是还有一种方法是要看你不同的地区啊，也有人去选择飞日内瓦。因为从日内瓦呢到阿尔卑斯山可能会大概开车2个小时，和里昂的距离差不多。 这是另外一个途径。 是的。 好，我们谢谢小楼在刚才上半时段给我们带来的来自法国啊雪的消息。 对，稍后呢我们下半段节目当中还要请小楼刚刚答应我们的说，在法国冬季你可以感受到一年四季的温度和状态、 关键是满足你美酒美食啊。 你这个不能光滑雪，大冬天的得补给一点，是不是？ 是是。 稍后继续回到环球旅行家， 一会儿见。On the other side, without me in your life, I was calling you my world, my heart, my everything. Oh, but you didn't give a damn enough to let me in. But now you know, if you want love, you gotta give a love, or it'll disappear. Now you're all alone, wishing you could go back to when you had. But it's too late to make it right, and you can't take back the fight. No, you can't reverse the twins, the truth is hidden. Is there a dark cloud looming over you since our breakdown? Has it been difficult? And are you miserable? Are you missing us now? I was calling you my world, my heart, my everything. Oh, but you didn't give a damn enough to let me in.Without my love around, wishing you could turn it around. Oh, but now you know, if you want love, you gotta give a love, or it'll disappear. Now you're all alone, wishing you could go back to when you had me. But it's too late to make it right, and you can't take back the times. No, you can't. 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方能成就良心企业。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温泉酒店、戏雪乐园、千人宴会，温都水城是您年会优选之地。预订热线81788888888178111111， 体验冰雪娱乐，点燃音乐梦想。世博园冰雪嘉年华，冰雪音乐节，年轻世博园让你嗨爆这个冬季。咨询电话81186018。 从宫廷到荒野，两个家族一代王朝的纷争，

大部分的那个城市如果是靠寒冷的地方的，它可能也会要有集中供暖，也要有暖气，对吧？ 对，它有暖，它一般情况下很多的人都是自己家里烧 烧暖气 暖。 好，那么在你说的十几度这样的地方，是不是就不需要有暖气供应？ 不需要有暖气。 那我们可以先从蔚蓝海岸出发，先感受这个四季如春的感觉。 对，为什么我会让跟大家说，就是你能感受到春夏秋冬呢？是因为十几度，有的时候冬天如果是暖冬的话，可能会达到20度，这个温度还是可以下水的，所以会让你感受到，哎，好像我们在海边的感觉。其实真是在海边，但是真的是可以下水游泳的。 这个包括在戛纳那边也可以吗？ 对，其实就是戛纳、尼斯啊，像这个蔚蓝海岸这个地区，因为这个地区，而且可以感受不同两个地方，比如说戛纳，它是整个这个它的这个沙滩是细沙， 不扎脚， 不扎脚的细沙。 刚才上半说粉雪，这边说 细 沙， 对，但是它靠近它大概10公里左右的这个尼斯，它整个这个没有细沙，它全部都是鹅卵石的沙滩。 足疗的地方 也不扎脚，只是对可以按摩一下穴位。 对，所以它两种风格是非常不一样的。那同时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个夏天的感觉。那我们呢？如果我们我们说那怎么能感受到春秋冬的感觉呢？其实离蔚蓝海岸非常近的这个我们所谓的非常近，其实大概开车2个小时左右的这个阿尔卑斯山的边上。它其实靠近阿尔卑斯山大概1300米左右，它已经有雪了，所以呢，但是其实上面并不是特别冷，但它已经有雪，是可以滑雪的。很多的酒店它有这种套餐，就是你可以当天直升飞机过去，大概20分钟左右，就可以直接去滑雪。所以就是说从酒店，比如说我上午从在海边游完泳，那我下午直接坐直升飞机上山顶1300米直接滑下来，然后呢大概滑到一个小城，开车2个小时左右又可以回到这个 热带地区了。 热带地区，对。 这一天这早上起来的时候是游着泳，然后可以在一天当中滑雪， 唯独就是提醒大家把衣服带上。 是的，所以呢这个地，而且中间的这个2个小时的车程也可以看到很多的中世纪的小镇呐、还有这些像不同的植被，不同颜色的植被。 我想这个可能在全球出行的目的地当中还是比较少见的， 比较少 经常 实现。 对，我们会说到某一些地方可能它温差比较大， 对， 但是它大到这样的地步，能够让你一天往返于几个季节之间， 对， 这个事情就比较困难。 因为其实这个蔚蓝海岸边上的，再往北走一点点的北，或者往东走一点点，它就是山区。它山区呢，但是它这个整个是阿尔卑斯山的这个延续的地方，所以它会就是海拔比较高，它从1000多米以上，慢慢它就会有积雪。 所以得天独厚的位置，地中海离它又近。 是的， 然后又有阿尔卑斯山， 海拔又在那儿摆着， 是，所以它就让你感觉到说，哎呀，我这个一天真的是不虚此行，是我感受到了 人生当中效率最高的一天。 对，我感受到了不同的感觉。 原来说北非的时候那话怎么说呢？就是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这个刚刚不一样啊，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白雪。 对，雪山 是，而且同时就是说这个价格，好多人认为，那我这个是不是我承受不起？其实它的这个价格大概，因为我很多年前体验过一次，大概是300欧元左右，是直升飞机。它是从包，就是你从酒店直升飞机过去，然后包你滑雪半天滑雪，然后再直升飞机回来，大概是300欧元左右，大概就是2000多人民币。 整个的所有的都包含在内了。 是的，而且是直升飞机，大概只能坐4个人那种。 对，直升飞机是资源有限的， 有一种 VIP 的感觉。 对， 如果想要预定这样的，是在国内就可以，还是说到了法国以后？ 是这样，一般情况下我们如果提早的话是可以在国内预定的，但是很多的时候出行的时间啊等等这些不定，也是可以当地在酒店预定的，或者是在旅游局，因为它的旅游局的位置都非常方便，一般都是在火车站或者是在市中心，它这个旅游局都有这样的服务。 就是这几个平台来预定的话，价格并没有差异，是吗？ 对，都是统一的。 好。 感受过这个四季风光之后，接下来就得储存点能量了。刚才袁一说他光滑雪他饿得慌。 对呀、 冬天需要补给，所以刚才小龙答应我的冬季也依然可以感受到美食美酒，我们要怎么去体验？ 对，其实是这样，法国的这个美食美酒是在不同的城市每个地区都有，比如说我刚刚介绍的有这个罗纳阿尔卑斯大区，它的这个其实很我们最熟悉的就是最平民化的这个酒叫博若莱的新酒，每年都有，在那个711都有卖的，这个酒是这个就是这个地区产的，同时这个地区还产的是比较平价的红葡萄酒，而且它的美食也是，它的美食有这种，比如说它的里昂就是美食之都，几乎就是美食之都， 里昂是美食之都， 对，而且这个地区有很多的就是米其林餐厅，整个的这个地区的这些他们叫布送，就是小的瓶塞的餐厅，几乎每年都会被全球评为最佳的最廉价最平价的这个美食， 哦，性价比高， 就是小馆子，但是依然可以吃出很好吃 的 味道， 而且它有很多的这个米其林的这个厨师都在这个地区， 对， 这个好啊，就是很多人一听说这个大的比如法国美食都觉得望而却步的， 对，法餐就贵嘛，又费时间又费钱， 反正在北京挺贵的是吧， 但是能够去吃到这种小馆子也不用讲究那么三道式礼仪啊，花很多时间，然后钱也会相对的更性价比高， 对，其实这个米其林三星最早的这个就是从这个地区开始， 从这里发源的， 因为法国一直以前都是米其林餐厅数量最多的嘛，全世界现在被日本赶超了，但是没有差太多， 而且我提到这个法国南部的蔚蓝海岸也是，它有很多的，比如说它的美食是用当地特色的这些，因为他们这个地区呢是比较炎热，稍微的夏天很炎热，但是它也不会到40度，它的一般都是30多度，所以就是地中海的这种感受是非常明显的， 就是物产肯定丰富一些， 是的，它有很多的，比如说它的西红柿就是它的非常有特色的，还有橄榄等等这些， 有阳光的地方， 是的，然后呢这个地区的这些他们比如说像尼斯沙拉买赛鱼汤等等这些都是这个地区的特色菜，它的这个地区特色的这些菜呢并不是会像很别的地区会有很多大鱼大肉等等这些，它会比较清淡一点，会有非常的那种我们叫就是地中海风格的 健康饮食， 是的， 就发现他说的这个就全世界啊，你看啊，这个美食之都它往往不在那个纬度特别高或者说特别冷的地方，你就拿中国来讲，你看咱们一提到美食之都你通常会想到几个城市， 成都 对，然后广州， 对 吧， 对， 江南的某些地方， 对， 所以我发现这个东西它非常重要，就是你那个地方气候好它产的东西多，他那儿的人就讲究 材料好， 然后有阳光，大家心情会好，会愿意去开发一些美食的做法。 而且这又应了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这个法国呢，它刚好它这个红酒它产的又多， 是的，而且这两个地区都是比较有特色的，像法国南部它是产粉红酒。 粉红酒 是指那个酒的颜色吗？ 是的，就是有点像我们的开胃酒的感觉 啊。这个是专门女士喝的吗？ 不是 开胃酒嘛，大家都可以喝。吃饭之前 是粉红酒，就是它像这种开胃酒，它是比如说红葡萄酒、白葡萄酒，它还有一个粉红酒，就是比较就是清爽一点的 餐前， 对，餐前酒比较清爽一些，或者是还有就是很多人餐后配着甜点一起吃， 比较解腻， 刚才我听你讲那个有一个大区叫做罗纳 阿尔卑斯，就是阿尔卑斯山，刚才我有介绍滑雪那个地区， 就是那个地方是吧？ 对， 我因为老听到另外一个，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会发生混淆哈，就是那罗纳尔河谷 啊，罗纳尔河谷，对，就是这个地区， 是在这一地方， 是这个地区，它的红酒就是罗纳尔河谷的酒， 这样就 还要打听一个酒叫贵腐酒， 贵腐酒是白葡萄酒，一般情况下是白葡萄酒，它这个酒呢是最有名的，应该是在这个罗尔河谷地区，这个罗尔河谷地区是产白葡萄酒产最好的， 所以滑雪的时候可以顺便来一瓶， 是 的，带回来，那个酒很好喝，就很适合女性，因为它 比较 甜， 对，而且贵腐酒的产量都比较低， 对， 这个说到这么多的这个美酒美食的时候，可能在法国主题旅行你不可错过的，因为我们在很多期节目当中，我记得小楼还有包括你的同事们都来做过这个美食美酒的推荐， 对，感觉说法国的美食美酒可以一直说下去， 对，而且法国美食美酒大家好像感觉说非常的昂贵，其实并不是，大概法国五十 人民币的这个美酒就已经非常的好了， 50人民币的酒就已经可以了。 是的， 所以就是要提醒大家，有的时候其实你看到某一些这个比较贵的商场里边啊，卖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红酒的时候，标签写的特别高的价，我觉得吧，就是有可能有些是真的啊，就是有可能有些它是标的那个是实际的价格，但是真的虚高的比较多。所以我经常会听到小楼你们这样的嘉宾告诉我们说，在国外，特别是在欧洲，其实那个价格适中的就很不错了。 对，没错，大概可能200人民币的这个酒是已经就是平时已经非常好了，就是他们可能平时谁过生日啊，过个节啊什么，他们就来喝这样的。 就是对他们来讲，拿一瓶酒到别人家做客是特别棒的一件事情。 是的， 如果在各位符合规定的情况下，你在当地喝的觉得不错，你可以按照数量带回来两瓶， 对， 是吧？ 或者不用自己人肉带回，应该也有一些就是直接 可以 快递的包裹。对， 而且他们这个在法国呢，是一杯酒是允许开车的。 这在法国的交规当中是可以的， 对，它的酒精含量是允许开车的。 但是在国内不行啊，在咱们这个 对。但是我相信在那边可能沃德卡也不行。 它对酒精的度数是有要求的吧？ 高度 对，他们但他们也是测这个酒精的含量。 对， 好，谢谢小楼今天给我们在北京最冷的这几天当中带来， 在法国总统来访的这个时机啊， 对，时机当中给我们带来了又是有美食美酒，而且还有法国的雪资源的这样的介绍。也希望大家可以在2018年的时候去完成一趟吧。 最近 其实法国真的是可以说走就走。 是，小楼这个注意身体啊，2018年身体健康。 好，谢谢大家。 感谢各位收听环球旅行家，稍后为你带来的是住在876，我是袁一， 我是张帆， 明天见。 One of these days, I'm gonna find someone to love. One of these days, I'll find you if I don't give up. Time is going by, I'm only getting older. Middle of the night, it's only getting colder.Are you cold out there too? My room is big enough for the both of us. So won't you come around, help me fill it up? 'Cause I'm sitting here in all this space. Why don't you come?Show your face. One of these days, I'm gonna find someone to love. One of these days, I'll find you if I don't give up. Time is going by, I'm only getting older.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搞的一场1块钱买5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1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1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哈，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的5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块钱能买一箱啊，一听这种事儿可遇而不可求啊，就打电话，结果呢半天是打不进去啊，我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